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10号星期四。限行方面，今天中午12点之前单号车限行，双号可以上路，12点以后不限行。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中午12点之后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明天恢复5日制限行措施， 全市中小学明天统一复课， 2016年除夕火车票今天开抢， 我国户口登记制度将与计划生育脱钩。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受空气重污染影响，口罩、空气净化器等产品卖脱销， 春运火车票进入抢票关键期，12306验证码难倒乘客。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首次加开冬季摄影旅游专列，12月20号发车，全程7天。 西汉海昏侯墓近日发现9只青铜鼎，显示主人身份不一般。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在房山区有一家连锁超市，可谓是家喻户晓。超市的总经理肖英待顾客如亲人，他的超市率先在北京市设立了零过保质期商品专柜，还打出了无障碍退换货的承诺。稍后我们一起来听诚信大于天。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今天开始发售2016年春运哪一天的火车票，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5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5%，白天最高气温9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渐4级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4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头条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12点，北京将解除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12点之后，北京机动车将不限行。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发布的公告，今天中午12点以后，机动车结束单双号限行，同时也不用按5日制限行。不过呢，从明天起，北京将全面恢复5日制限行规定，明天车牌尾号为3和8的车辆限行。 对于这政策最高兴的莫过于车牌尾号为2的车主。此前按照相关的限行措施，这部分车主因为是双号，今天早晨呢可以将车开出来，但是到了下午却因为尾号的问题又不能继续上路了，只能等到晚上8点以后再开出。那么新政策出台之后，车牌尾号为2的车主也不用再纠结了。 那么需要提醒的是，大货车和外地车辆呢还需要遵守除5日之外的其他限行措施，例如外地车早晚高峰还是限行，但同样不用按尾号限行。 至于今天中午12点以后，单双号车都可以开出上路，晚高峰会不会出现爆堵的问题呢？交警分析说，上午单号车没有开出来，再加上今天并不是周五，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太堵的情况。但是到了晚高峰，车主出门之前，咱们最好先查询一下路况，避开容易拥堵的重点路段。 红色预警解除之后呢，紧接着就是中小学复课的问题。昨天晚上，北京市教委下发通知，明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以及校外教育机构将统一恢复上课。 北京市教委要求，空气中污染红色预警解除之前，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都必须坚持红色预警指令当中的应急措施，不得提前结束，不得随意更改。 市教委要求各区教委要在红色预警解除之后，将复课指令及时传达到各学校，并通过学校通知到所有学生家长，确认每一名学生家长都收到了复课的指令。 来自各花有限的数据也显示，北京启动空气中污染红色预警之后，通过电视课堂学习的中小学生迅速增加。12月8号这一天的时间，各花有限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平台的北京数字学校栏目的总访问量就超过了101万次，真正实现了停课不停学。 北京日报报道，在课程的观看时长中呢，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位居前三，综合实践课的观看时长是最少的。 另据新闻广播记者天天报道说，昨天一天城六区中小学生在家人数约为70万人，远郊区县中小学生在家人数接近59万人，在家学习的学生人数超过了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90%。 为了应对空气重污染，昨天呢，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继续开展空气重污染日执法行动，共检查工地944个，规范215起，立案9起，罚款14万多元。 另据新京报的报道说，根据环保部的实时监测分析，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之后，机动车污染几乎没有加剧，截止到8号下午的5点，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平均减少了30%。 根据模拟测算，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 PM2.5 的浓度很可能比目前监测的实际浓度增加至少10%。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户外能见度低，外出驾车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好的，早上的8点07分，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我们继续浏览其他方面的资讯。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2016年春运火车票抢票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2016年除夕的火车票将在今天开售。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报道，按照互联网电话售票60天预售期来计算，今天开始发售除夕当天的火车票。据分析，今天部分运行时间短、车次多的高铁、动车将会迎来购票的最高峰。 昨天网络和电话渠道开始销售的是明年2月6号，也就是腊月28的火车票，长途火车票争抢最为激烈。数据显示，去往福州、长沙、成都、昆明、广州等地的火车票被瞬间抢光。不过截止到目前呢，北京南到上海的火车票多趟列车仍然显示有余票，其中不少呢还是受旅客青睐的高铁动车2等座。 其实啊，今天如果没有买到火车票的旅客呢，也不用太着急，因为从12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开始，铁路部门将会开始陆续发售春运期间临时增开列车的车票，预售期呢是40天，大家到时候同样也可以关注一下。 同时在抢票的过程当中不能忽视的是安全问题。截止到目前，360互联网中心已经截获假冒12306铁路官网249个，拦截了1000多款伪装抢票软件的恶意手机木马。 购票疯狂，假冒网站呢也非常疯狂，回家过年的心情都是急迫的，所以千万别让骗子利用了咱们这种心理。所以说春运买票啊，最好还是上官方认可的网站上或者是手机 APP 来购买火车票。 在出行方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年年底，北京将有9条地铁新线开工，明年全面建设。 昨天，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介绍说呢，计划新开工的9条线路分别是新机场线3号线一期、12号线、17号线、19号线一期、7号线东延、房山线北延、机场线西延、8号线三期南延。 以上这9条线路呢，穿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通州、大兴、昌平和亦庄等行政区，总长193.4公里。 还是地铁方面的消息，下周一到周四，机场线将封闭 T2 到 T3 区间进行施工。到时候呢，想去 T2 航站楼的旅客呀，将会暂时无法乘地铁前往。不过呢，机场方面将会提供免费的摆渡车接驳2座航站楼。 北京地铁官方微博解释说，因为机场线2号航站楼站到3号航站楼站期间动体发生沉降，所以从下周一到周四将对这一区间进行封闭施工。在封闭期间，从东直门地铁站去往 T3 航站楼的乘客将不会受到影响。 北京地铁方面表示呢，12月18号下周五，机场线首班车起将会恢复正常的运营方式。而至于机场线票价是否会临时调整，北京地铁也表示今天会公开发布。 下面这条还是和地铁方面有关，一个出行提示，从明天起，地铁5号线大屯路东站将恢复运营。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因为与15号线换乘施工改造，此前大屯路东站呢一直处于封闭施工改造状态。昨天据北京地铁公司的消息，为期近2个月的换乘改造封闭施工呢已经按进度完工。从明天的首班车起，5号线大屯路东站将解除封闭，恢复正常运营。 好，继续浏览资讯，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后我国的户口登记将和计划生育脱钩。 新华社报道，昨天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9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涉及户口登记、城乡居民医保、司法体制改革在内的多个文件，明确我国将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黑户的登记户口问题。 还是全国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今后经济困难的高中生将免交学杂费。昨天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我国将进一步健全资助政策，提高资助标准。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中央、省、市、县和校5级学生资助管理体系，资助学生的规模呢也在大幅增长。2010年到2014年，全国累计资助各教育阶段达到4.1亿人次，社会对国家资助政策的总体满意度接近90%。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说，对于免除经济困难高中生的学杂费问题，教育部将适时研究制定相关法规。 新鲜资讯的最后，再关注一项意见征集活动，这次征集的对象是公共图书馆法。 公共图书馆数量少，公共图书馆选址远离人口密集区，公共图书馆设施陈旧，缺乏管理，这些制约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问题，今后有望通过立法途径来解决了。 昨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呢公布了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公共图书馆的捐赠者可以获得图书馆馆名的冠名权。 征求意见稿当中还提到，公共图书馆应当免费向公众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查询、借阅服务，免费开放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同时强调，公共图书馆要妥善保护读者的个人信息、借阅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1月8号，公众呢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政府法治信息网的意见征集系统，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您的意见。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听到受空气重污染影响，口罩、空气净化器等产品卖脱销， 春运火车票进入抢票关键期，12306验证码难倒乘客。 好的，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报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银汇专家王文静。文静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嗯，那么昨天的美元走势如何呢？ 美联储12月15号、16号将召开议息会议，决定是否启动加息。上周五，美国11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21.1万个。此外，9月和10月就业数据被上修，就业岗位累计再增加3.5万个。劳动力市场的稳固复苏强化了美联储将很快升息的预期。市场预期的美联储12月加息几率升至80%，2016年3月加息几率升至91.7%。今年以来，美元指数处于高位震荡的走势。目前，美联储12月决议前已再无重要数据，汇价已基本反映了12月加息的预期，利好出尽，美元多头后继乏力，美元指数周三跌破98关口。市场对于美联储将于12月首次加息的预期已基本被消化，市场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2016年可能的加息路径。预计加息前，美联储官员都会表明，他们希望加息是缓慢且谨慎的。美联储相较于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差异将对美元指数形成有力支撑，但是美联储决议之前，美元指数量将维持震荡走势，不排除在加息的靴子落地后，美元指数短期可能出现的回调，下方96.5一线将成为有力支撑。主持人， 那么除了美元之外，那个英镑走势如何？在昨天， 靓丽的美国非农就业报告公布后，市场预期美联储12月加息即成定局，美元利好出尽，英镑对美元空头回补，英镑对美元反弹至1.51上方，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本周公布的英国哈利法克斯房屋价格指数差于上期和前值，工业产值环比符合预期增长0.1%，但制造业环比下降0.4%，前值增长0.8%，预期下降0.2%。受此影响，英镑一度跌破1.5，最低至1.4956。昨天消息面平淡，今天晚上8点，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并公布12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英国央行上月议息会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并下调了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和短期通胀预期，同时暗示将延迟加息。由于近期英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佳，市场普遍预计英国央行将维持利率0.5%不变，但若其会议纪要透露更多有关货币政策立场的消息，或将引发英镑对美元新的波动。随着美元多头获利回吐，英镑对美元短期下行空间亦有限，下方支撑看在1.50关口。下周公布的通胀数据可能提升英镑在未来数月升息的几率，在数据公布前，英镑对美元有望延续反弹。主持人， 最后呢，请文静我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卖价。 好，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14.4，欧元对人民币报在698.2，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72.24，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3.32，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62.72。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216。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文俊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钞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钞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北京的资讯早餐。 欢迎继续收听。 好，早上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还是要来说说跟空气重污染有关的话题。本周二，北京市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首次启动，在连续多日的重污染条件之下，口罩和空气净化器最近卖脱销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呢随机走访了市内多家便利店啊，发现放置口罩的货架已经被一扫而空。便利店的工作人员介绍，近日口罩的销量明显提升，店内几乎进多少口罩都会卖掉多少，其中 3M 口罩是最为热销，几乎每个店铺都需要加紧订货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这种热销的形式同样存在于电商领域啊，一些热门品牌口罩的网店之内同样是缺货脱销，一件难求。 淘宝的 3M 官方旗舰店为例呢，一款防护口罩月成交记录达到了47000件，而且昨天这个牌子的官网啊同样显示是暂时缺货。 空气净化器市场也是同样火爆，在某家电卖场工作人员介绍说，雾霾天空气净化器的销量一天接近10000台，同比销量增长了近2倍。 根据市场的情形来看呢，一些知名品牌的空气净化器啊已经出现了断货的情况，需要提前1周订货才能够买到。 在价格方面，统计发现市场上5000块钱左右的产品销量最好，尽管需求激增，商家仍然是打着各种宣传吸引消费者，包括净离子群空气净化技术、加湿空气净化器、7层净化等宣传语。 然而呢，中国家用电器检测所的副所长鲁建国建议说呀，大家在选购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只要看准两个核心标准就行了，一个是洁净空气量，也就是 CADR 值，二呢是累计净化量，是 CMM 值。 鲁建国介绍说，根据最新出台的空气净化器国标，当 CADR 值越大的时候，说明这台空气净化器的能力越强， CMM 值越大则说明它的耐力越大，可使用的时间更长。简单来说，就是这两个参数的数值越大，空气净化器的效果就越好。 鲁建国说啊，消费者啊千万不要被误导，不用看那些虚的宣传，也不要迷信什么越贵越好，瞅准洁净空气量和累计净化量这两个数值，选择对的就好了。 好，继续重点关注，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春运买票的事儿。今天2016年除夕的春运火车票开抢了，可以说2016年春运火车票抢票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在大家疯狂抢票的同时，12306的验证码呀成了焦点，笔记本和烤鸭、档案袋和辣椒酱、蝙蝠和领带，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件啊，您都可以在12306铁路售票官网和手机 APP 上遇到，并且要成功的辨认出来才能够顺利完成购票。 关键是不好辨认啊。 对， 可以说这些天呢，围绕12306验证码的奇葩难解、百刷不对，网友集中吐槽说，网站现在倒是不瘫痪了，但是我们却败给了验证码。 网友的吐槽可谓是五花八门啊，什么绿色一片竟是孔雀，金字塔还是斜着放的，你以为这是比萨斜塔吗？ 那究竟这验证码到底有多难呢？昨天我们的编辑也是自己体会了一番，从棉球棒、浴缸、塑料机器、冰淇淋到毛线，还有塑料袋、巧克力，经过了多次选择，终于被告知您的验证码验证正确了。这前前后后，我们的编辑足足试了7次才算成功。 为何要设置如此复杂的验证码呢？根据此前铁路部门的公开介绍啊，说业内人士分析，12306设验证码的目的有3个：一是防黄牛，二是防止服务器被恶意侵犯，也就是其他浏览器刷票抢票；三呢就是维护抢票的秩序。 那么花了这么大力气，今年12306成功的阻拦了不少刷票网站和黄牛，但是在难倒黄牛的同时，也难倒了很多旅客。 其实12306花如此大的力气做验证码呀，也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难倒了恶意木马。截至目前，360互联网中心呢已经截获假冒12306铁路官网249个，拦截了1000多款伪装抢票软件的恶意手机木马。 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购票疯狂，假冒网站也很疯狂，回家过年的心情咱都是急迫的，但是千万别让骗子利用了这种心理。所以春运买票呢，咱们最好还是上官方认可的网站或手机 APP 购买。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自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这一时段的路况呢，我们主要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开高速天宫院到世界双向是封闭的，京昆高速六环到世界双向也是封闭，京平高速南泰晤到北京市的界限之内双向还是封闭，京哈高速西吉到北京市内双向封闭，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京方向封闭，京沪高速彩玉方向这个出京也是封闭的，京津高速台湖方向出京同样是封闭。 今天啊，周边这个高速封闭的情况比较多啊，大家还是随时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首次加开冬季摄影旅游专列，12月20号发车，全程共7天。 西汉海昏侯墓近日发现9只青铜鼎，显示主人身份不一般。 同时提示您，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提出的问题是今天开始发售2016年春运哪一天的火车票呢？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的，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个体工商户支付工资薪金的费用扣除。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带大家了解其他的支出项目。 个体工商户向当地工会组织拨缴的工会经费、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分别在工资薪金总额的2%、14%、2.5%的标准内据实扣除。计算基数为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其中工资薪金总额是指允许在当期税前扣除的工资薪金支出数额，职工教育经费的实际发生数额超出规定比例当期不能扣除的数额，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实际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或营业收入的5%。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个体工商户代其从业人员或者其他人负担的税款，不得税前扣除。而按照规定缴纳的摊位费、行政性收费、协会会费等，按照实际发生数额扣除。参加财产保险，按照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准予扣除。 个体工商户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助法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捐赠额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项目，按其规定执行。个体工商户直接对受益人的捐赠不得扣除。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 我们是不是该把羽绒服拿出来穿了？这天气冷得我受不了。 你提醒我了，我先要帮爱车的蓄电池进行防冻保护了。 蓄电池还需要防冻保护？ 那当然， 万一蓄电池被冻住了，充电可会有爆炸危险。即使蓄电池解冻了，里面的酸液仍有可能流出来，很可能会腐蚀发动机舱内部元件，那可得不偿失。 这么严重啊？ 是啊，如果长时间不行驶，最好将蓄电池拆下放在室内，确保电池不会被冻坏。入冬前最好去 4S 店做一次全面检测，确保蓄电池外观无损坏，电解液未结冰，这样才能安全过冬。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点的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首次加开了冬季摄影文化旅游专列。这趟专列12月20号从北京站出发，12月22号抵达终点及内蒙古满洲里。 在运行途中，乘客可以欣赏摄影作品，交流摄影技巧。专列上呢，还将举办有关冰雪摄影技巧的讲座等等。 12月22号到达了满洲里以后呢，专列会组织乘客去呼伦贝尔冬季冰雪那达慕会场拍摄开幕式和民族竞技活动。 12月25号列车会抵达哈尔滨，在当地游览中央大街、松花江等。当天中午6点专列返回，12月26号晚上10点到达北京。 那这趟专列车次是 Y1034， 12月20号从北京出发，26号回京，全程预计7天的时间，成人票价3680块钱，儿童票1680块钱。 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登录一下中国铁道旅行社官方网站来了解详情。 旅游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到奥克兰直航航班今天开通，今后从北京去奥克兰的旅客不用再到上海、广州等城市转机了。 这条航线呢，由国航和新西兰航空联合运营，北京到奥克兰航线的航班号为 CA783 和 CA784， 每周7班。 那去程在北京时间凌晨0:40起飞，飞行13.5小时之后，在奥克兰时间18:10到达。奥克兰呢位于东12区，在北京时间上再加上4个小时，就是奥克兰时间。 这趟航线回程呢是在奥克兰时间20点起飞，北京时间凌晨4:30到达。该航线呢在运营初期采用的是空客 A330-200 机型来直飞。 也介绍一下奥克兰啊，它是新西兰第一大城市，也是新西兰的经济中心，对外贸易旅游的门户。奥克兰城中还保存着大量毛利族和波利尼西亚的历史遗迹。 我们在某大型的旅游网站上搜索发现啊，明年春节期间去奥克兰12日游的价格，多数旅行团的报价在2万到3万块钱之间。 好，旅游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海关老龙头景区门票下调。本月起，老龙头淡季门票从30块钱下调为20块钱，到了旺季，门票也将从60块钱下调为50块钱。 这次老龙头票价下降的原因呢，还要追溯到今年10月份，山海关景区因为价格欺诈等问题，被国家旅游局取消了5A级资质。 对此，河北省物价局近日发布通知称，出于督促景区整改等原因，决定下调山海关景区老龙头门票的价格。 老龙头位于秦皇岛山海关景区内，是我国明长城的东部起点，也是万里长城中少有的能看到关卡、山脉、大海等多个景观的地方。 国内旅游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2016年全国旅游年票在北京首发。新华社报道，这本年票可以在全国150个城市通用，包括了852家旅游景区、森林公园和博物馆，票面总价值超过了3万元。 凭借这本年票呢，游客可以全年不限次的免费游览北京十三陵、保定白洋淀、焦作神农山等671家景区，而南京总统府、济南大明湖、沈阳怪坡等98家景区呢，可以免票一次，其余83家景区是半价优惠。 2016锦绣江山全国年票分别推出了北京版、齐鲁版、河南版等多个版本，其中北京普通版定价98块钱，贵宾版150块钱，大家可以在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还有保利剧院等地方购买。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西汉海昏侯墓发掘的最新进展。近日，考古人员在位于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内又发现了9只青铜鼎。 有专家就指出啊，周朝的时候曾有天子九鼎的说法，到汉代呢已经不那么严格了，但成套9只鼎的出现依然证明这个古墓的主人身份不一般。 现在有部分推测将这个古墓主人的身份指向了第一代海昏侯及汉废帝刘贺。海昏侯是西汉时期所封的爵位，在那之后世代承袭，一直延续到东汉。 刘贺是西汉第九位皇帝，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这位皇帝在位只有27天，因为荒淫无度，不顾国家政事，被废除帝位。 这座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城的东北角，2011年被发现。今年11月14号，考古人员开始发掘放置主棺椁的墓室。 近期呢，已经先后出土了成套的编钟、琴瑟等古代乐器，还有3000多枚竹简、木牍以及马蹄金、金饼等珍贵的文物。 按照发掘预案，这座海昏侯墓的主棺椁将会在这个月底正式开启。这个汉代古墓主人到底是谁？届时呢，可能会揭晓答案。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今天中午12点前，北京呢还将处于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不适合您户外活动。在这里，我们也为您推荐一些室内活动。 好，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展示推介活动呢，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不出北京，您可以体验一下舌尖上的云南。 哎，来看看这个展览上有哪些美食啊？其中有今年很火的褚橙，这是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在75岁24次创业栽培的品种，特点之一呢就是糖酸比适中。展览上呢还有胆固醇较低的滇南小耳猪肉，以及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的云南小粒咖啡等。 据介绍，这次展览呢汇集了云南省160多家企业、1000种产品，设有云花、云菜、云果、云茶等11个展示区和1个美食品鉴区，总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再来提示一下，展览地点是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活动会持续到本周日。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户外能见度低，外出驾车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娱乐资讯。下面再说一下展览方面的消息。时代美术馆正在举办云中滇歌系列展览。云中系列是一个关注中国原生态文化的公益项目，从2011年起已经举办了4届，先后关注过内蒙草原、广西布柳河畔、西藏和巴蜀等地。 今年云中系列的视角呢指向了云南，展出的作品包括服饰、茶具、手工艺品等。这些展品的作者呢包括土生土长的民间匠人、回归乡土的艺术家，还有从民间艺术中获取灵感的设计师等等。 这个展览在时代美术馆位于国贸地区中环世贸D座， 大家带着身份证在大厅换取门禁卡，然后可以坐电梯直达35到36层的展览大厅，那里举办的展览多数的时候都是免费的。 目前北京的炎黄艺术馆也在举办一个很别致的展览，主题是爱在中国，展示的那些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这个展览通过雕塑、油画、水墨、摄影、装置等艺术形式，诠释了生活在中国的外国艺术家的乡愁。 本届艺术周呢，将会持续到本周日13号。炎黄艺术馆位于朝阳区亚运村汇中路9号，其官网显示参观是免票的，每周一闭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牛街历史文化展陈室近日开放。据京华时报报道说，这是西城区首家街道级历史文化展陈室。 展陈室的面积呢是600平方米，是通过地下腾退空间建成的。展览室里陈列着一幅16米长的牛街历史长卷，反映了牛街100多年的历史。 展览室还有200多幅图片以及50多件历史实物，通过藏书、影像、照片等形式再现了牛街的历史。 这个展览室呢，地处牛街人流量十分密集的输入胡同西口，大门口是一扇阿拉伯风格装饰的门帘。 那么本月起，牛街历史文化展陈室将在每周二、周四、周六下午的2点到5点半面向公众开放。 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演出。本周六下午2点，今年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韩国年轻钢琴家赵成真将会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 15年前，中国的钢琴天才李云迪也曾获得过国际肖邦钢琴比赛的冠军。这个大赛啊，创办于1927年，每5年举办一次，在音乐家肖邦的故乡波兰首都华沙举行。 这次来京演出的演奏者赵成真，1994年出生在韩国首尔，6岁起学习钢琴，14岁开始获得国际大赛的冠军。在采访中，他表示自己每天呢花4个小时时间练琴，最多不会超过5小时。 那么近日呢，当被问及怎么看待李云迪11月份在韩国首尔演出失误，导致整个乐队中断乐曲时，赵成真表示说，每个演奏家都会发生事故，所以我们需要更努力。 这场演出的关注度啊非常高，80块钱到380块钱的票都所剩无几了。现在大家可以去票券交换网站上看看有没有转让的散票。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保主题，荒诞剧《青蛙》将于本月24号到明年的1月3号在国画先锋剧场演出。 这部话剧呢，将会通过荒诞而充满象征性的剧情，探讨在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的时代，人类会不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被逐渐毁灭。目前演出还有最低100块钱的票。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41分，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和李瑞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现在从我们建国门的直播间望出去啊，好像这一带的空气质量是有所改善啊。张工，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不知道全市现在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全市应该说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比您的地方还要好一些 啊。 现在看来就是冷空气啊，在今天凌晨2、3点的时候，那么到达了北部地区，它的势力啊，非常的弱，移动也非常的缓慢。因为说咱们城区包括你那个地方。应该有个1到2级的小北风起来了。那我这个地方风啊还能更大一些，这个阵风可能有个3、4级这么情况。那么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东移南下，在今天10点左右，全市这个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将比较明显的或者比较彻底的好转。是这么个情况。当然现在我看到这个有些地方能见度还不是很好，你像京平高速和京开高速。尤其是这个京开，这个地方能见度还不足200米。当然我估计再有个半个小时40分钟，不到1个小时吧，这个能见度会涨到800米甚至以上。这个地方对交通的影响就会减小了。 看来这个雾霾还是在消散哈。 对对对。 虽然这一轮雾霾消散了，今天中午12点这个红色预警也会解除，可是据预报本周六的时候又有一轮新的空气污染出现。这个之间这个天气变化，请您给我们做一个介绍，这个晴朗的天气真的就只会持续到周六吗？ 是的，应该说今天到明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晴朗的天气，空气也非常的新鲜，能见度会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冷空气的实力啊，应该是它比较弱。 嗯。 到明天傍晚的时候啊，看来就这个就彻底的就，这个风啊就非常小下来了。尤其是到明天夜间以后啊，到后半夜，这个能见度啊会转差至2到5公里。 嗯。 当然现在看来啊，这个冷空气的这次冷空气这个威力还在啊，它不会这个能见度不会转得太差。我估计在12号早晨能见度，在2到5公里。当然现在看来，在13号的傍晚到夜间还会有一场明显的雨雪天气。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雨雪对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作用，那么这是非常明显的。 对。 另外来看呢，在14号的傍晚，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冷空气。那么看来这次冷空气它的持续时间，它的强度都会时间长，强度也比较强。 嗯。 那么看现在这个趋势看来，下一周气温最起码到下周的周四的白天，起码这个空气质量能见度都会非常好，是这样的情况。 嗯，好的，也就是说这个污染和晴朗还是交替出现，也让我们在污染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的去期待晴朗的天空会越来越多。谢谢张工，好，再见。 再见。 嗯。 好，感谢张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5级左右。白天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9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夜间最低气温-4摄氏度。 傍晚时的天气预计是晴，偏北风3-4级，气温7到3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 再来看一下登山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呢，本是以晴为主，空气质量会逐步的好转，山上的风啊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3，今天还是比较适宜登山的。 未来三天呢，本市是没有降水的，风力也不太大，洗车之后对保持车辆的清洁很有利，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路况资讯。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金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孙畅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嗯，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目前的交通情况。那今天早高峰呢和昨天早晨的情况呢相似，交通压力呢依然不是太大。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东西二环还有西三环的南向北现在呢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 嗯， 那么另外呢，在北二环钟楼北桥到东直门桥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方向，北三环东段的东西双向也是车辆行驶不太通畅的路段。那么在其他路段中呢，车多的路段不多，主要是在机场高速北港到五元桥的进城方向，还有京通快速还有建外大街的进城一线，目前是车辆较多的这个压力突出的这个路段。 嗯， 那么除此以外，本市的交通状况呢都比较平稳。 那么最后呢，要提示大家，这个目前高速封路的比较多，这里也提示大家一下。那么目前呢，京昆高速六环到北京市世界双方向采取了封闭措施，京平高速吴各庄到北京市的世界双方向也采取了封闭措施。另外呢，京哈高速西吉到北京世界的双方向采取了封闭措施，京港澳高速是在琉璃河的出京方向采取了封闭措施，京沪高速是在采玉的出京方向采取了封闭措施，京津高速是在台湖出京方向采取了封闭措施。那么也请大家呢，尽量可以选择走市道或者其他的道路。好，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邵云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请听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诚信大于天。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第一是华冠呀， 它东西品种比较丰富， 挺货真价实了，我就相信这理儿。 在房山一家名叫华冠的连锁超市里，顾客们正在对这家超市卖的东西赞不绝口。那么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家连锁超市的总经理肖英。肖英的名字听起来像个男人，其实是个女汉子。她敢想敢干，早在2003年的时候，她所开的连锁超市就开创了降价销售临近保质期商品的创新模式。 食品超过三分之一保质期的我们坚决不收，差三分之一到期的我们坚决就不卖，下架了，到了厂商那儿基本就叫过期了。消费者说，你们别退回去了，这不都是浪费吗？说那什么情况下你们才买啊？那你要是两个的当一个钱收，我们就能买呀。人家说好啊，我们就买一送一吧。后来我们就特别明显的在我们客流必经之处就贴上了红板白字儿这样的临期商品区，很多厂商呢一下觉得他们的退货少了，效益还高了，很多顾客觉得这没有问题，没到期呢我们也是马上就吃马上就用的，大家觉得还实惠了。就这样，北京市食药局就把我们的这个总结出来的这种做法吧，向我们这个行业进行推广。 如今临期商品专卖区已经在北京的各大超市都有设立，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可华冠超市里的用脚踩过期面包却实实在在是个新鲜事儿，这还得从肖英与消费者的一次座谈会谈起。 大家你一嘴我一嘴的就开始说，那个面包这么短的保质期能保证这个质量吗？退回去的时候你们能保证厂商不换一个包装，或者在上面再改一下这个日期就又上你们这儿卖来了？当时我一听，对呀，我说最放心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退的时候就把它变形了踩烂了。当时就说有没有退的，说有，现在还没退走呢，到这儿来以后我说一块踩吧，当时上脚踩踩烂了，当时顾客就觉得特放心。后来我们就在卖场里踩，让顾客看，哎，或者顾客上来一踩，知道我们要销毁，所以厂家也很关注。 咱们都知道，对于商家来说，最头疼的就是有顾客买了东西不满意，要求退换货。可肖英不这么想，他觉得商家就应该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上。2013年，华冠向社会公开了一项承诺，那就是无障碍退换货。 还有一回一个顾客买个洗衣机，他已经一年多了哈。其实洗衣机这个呢，是我们一旦售出了呢，厂家要来维修的，厂家给他维修了特多次了已经。可是老百姓脑子里边啊，他不管说是张三牌的李四牌的，他这样认为就是从你华冠买的，你就得给我解决。我们也跟厂家去协调，顾客已经很，我觉得都影响他的情绪了已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再说别的了，退货，我们自己损失了也要让消费者满意。 有一天超市客服部接到了一个老奶奶的电话，她说自己在超市买了一提卫生纸，但是交了钱之后却把纸忘在了超市的收银台。接到老奶奶的电话，超市的员工赶紧调取监控录像来看， 那段监控清晰的看到那个奶奶把那提纸已经拿走了，出店了，哪分哪秒咱们的监控都是可以看到的，让那个奶奶看，那奶奶就是不看。 后来经过员工们的商量，大家觉得因为一提20多块钱的卫生纸让老人家不开心不值得，因此尽管卫生纸不是落在了超市，但超市还是决定买一提新的给老人家送去。 就说咱们确实是忘了提醒老人了，就博他一高兴。 没成想，当超市员工提着卫生纸来到老人家的时候，老人却尴尬地解释说是自己把卫生纸落在了别处，早在半个小时的时候就找到了，的确是错怪了超市。 然后当时就真的就觉得确实委屈我们了，阿姨特别感谢我们。到后来那提纸是我们的店长送给那奶奶的，这种感情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别把人心给弄凉了，是吧？ 的确，这样的经营理念是肖英一直灌输给员工的做人信条，不要让人心凉了是企业发展之本。不仅对顾客是一片真诚之心，对于下属肖英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的秘书杨焕平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们有一个员工叫胡海龙，他是我们公司一会计。有年呢，他爸爸出了车祸了，赶快就送到北京的医院去抢救，需要输血呀。一化验血，他这个血型比较特殊，叫 HR 阴性血，就好像俗称叫熊猫血，不多呀。人家血库里边又告急，总经理这着了急了，拉了一车人赶紧奔医院，挨个的去采，最后还真找出来了。就是这种救急的事儿，他比别人可着急。您比如说我们这儿说谁要是说那个哪个谁病了，赶快赶快，你什么时候你看约一下在不在，我去看看去。总经理下边还有那么多部门需要关心的事儿呢，可是这方面总是跑在我们前面。 尽管肖英对员工们关爱有加，可一碰上和消费者有关的问题，他可不容出现一丝马虎。 我们领导哈、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该花的钱一分钱别省，你不该花的钱呀你一分钱别多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店里边说我们那个店长说了，哎呀现在中午这时候顾客人少，我关两排灯吧，这个不行。说这个时候我销售这段冰船里边东西我也不怕化，我给它关一会儿，这个掐一会儿电源没事儿，我还能省点电，因为商业用水用电都特别贵嘛。不行，为什么呀？你不能影响了顾客体验。但是你转到我们办公室里边了，我们总部各部门办公室你试试，说今天你这儿前脚走了这灯没关，那对不起了，大会上点名被点名的就是你，会后交罚款的就是你。 肖英从商30多年，一直秉承着诚信经营、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在他眼里，诚信是比天还大的事儿。 我觉得诚信不仅仅是做企业，做人也是一样。人呢，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我们成立那一天起，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华冠永远对得起您辛辛苦苦挣来的每一分钱”。今天的百年企业，一定是基于诚信这个原则。所以诚信这条路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要走下去的。 我对华冠情有独钟，成就里有你我灿烂的笑。 好，早上的8:56，听完了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之后呢，我们再来插播一个消息。目前北京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已经明显的好转了，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8点解除了霾橙色预警信号和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今天开始发售2016年春运哪一天的火车票，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今天的答案是除夕。 恭喜手机131尾号6938的这位朋友，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刘慧，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李玲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